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中心 iDream 团队，我是多姿。那今天呢，因为我们的主题跟云有关，所以我想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些书。在第一本《大气万物的起源》一书中，作者加贝利带领我们进行一趟空气之旅，让我们对它有更多层面的认识，见识到这个摸不着、看不到的它，竟对我们有如此大的影响力。地球环境中的大气层为我们吸收了太阳带给我们的热能，这些热能比原子弹爆炸的能量还要强大，同时也为我们阻挡了来自太阳的致命辐射，保护我们不受外太空寒冷的侵袭。此外，大气层还扮演传送带的角色，将海洋上蒸发的水汽带到高处，然后再让内陆的干旱地区普降甘霖。空气还能将声音通过震动传送到我们的耳朵。在这本书中会提到空气、二氧化碳、电离层、温室效应等，且作者提供了多项有趣且被证实的案例，贴切地告诉我们空气是如何在这个地球上运转，而我们生活在这个充满空气的海洋的世界里又是如何受惠。那除了《大气万物的起源》这本书外，我还有两本书想跟大家简短的分享。第二本的话是《天气之书：100个气象的科学趣闻与关键历史》。这本书从西元前45亿6700万年地球出现大气层开始讲，到现在的极端气候、科学探索、政治气候、设计气候等，每一个主题的篇幅都很短，就算每天时间不多，也能快速的了解大气的历史。而且书中每一页都有精美的图片，看了也不会无聊，所以我想要推荐给大家。那最后一本我想要推荐的书是《看云去：从科学、文学到神话，认识百变的云世界》这本书。因为我们的主题跟成云有关，书中用了许多诙谐的方式介绍各种云，像是积云、层云、卷云等等。是本轻松又不失深度的书，所以我想推荐给喜爱云的大家。那以上的内容简介部分截取自书中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找来看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，大家如果有什么建议或是问题，都可以在 Instagram、Facebook、Twitter 上搜寻 NCHUIGEM2019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